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咧就情商就阿顺哥喺度。喂，宝宝龙，你讲两句嘢。马公子，我好想听你录音。我哋今日开条开条片先，叫做 系一架搭烂船咯。 好啊。嗱，咁话说咧，咦，屌你张飞仔喺边度？话说咧，阿网友咧就呢个潮吹小王子就话中意咗一个有男朋友嘅女孩子，怎么办？我想同大家讲，有女朋友惊咩啊？人哋有老公，我做人哋男朋友啦。呢个世界爱情系多角度多样化，人哋有男朋友又如何啊？屌，等于你话你而家讲， 你可以睇到阿潮吹小王子佢拍拖嘅经验系应该比较浅薄嘅。 我谂都系。 啊！定係究竟係佢本身有好多愛嘅經驗，但係咧就係對呢、這個人際關係嘅複雜性未睇穿咧。其實 我覺得琴日我講個故仔俾大家聽先。 好好 話説咧就前幾日我阿媽就入咗醫院，因為 Betrayal 咁啊，即係 中文得唔得？ 屙血尿。咁我阿媽前排就心臟病就入醫院。咁咧話説咧，我阿媽就揾個朋友，即係揾佢男朋友打俾我。咁佢男朋友打俾我嘅時候，咁我就去到啦。咁佢哋兩個捉手捉腳，咁我唔得喺度做電燈膽咩？咁第一時間就走啦，屌你！如果唔係就佢男朋友走噶啦嘛。咁你會唔會咁唔熟性筍哥？你見到阿仔喺屋企抄嘢，特登話：喂，阿仔，你做乜撚嘢啊？喂，睇電視啦，一齊咁嘅，你都唔會啊，即刻走啦！ 或者拎啲甜品入房俾佢哋食啊？ 由得佢兩個喺度抄嘢啊，梗係。咁我想同阿潮吹小王子講。有好多嘢就係、唔係一個固定嘅框架，尤其愛情，愛情你唔好話啊，佢有男朋友或者佢有老公，佢有老婆，你俾多啲選擇人哋，同埋而家呢個世界已經係愛情國際化嘅年代，已經唔係話啊係、哦、我從一而終啊之如此類。 唔係，等下你可以咧關心下小王子佢其實擔憂緊啲咩嘢？ 俾人開斬。 佢係擔心緊咧，究竟佢唔夠條件咧，去令到人哋移情別戀啦，移情別戀啦，定係抑或佢擔心咧？当佢令到人哋移情别恋嘅时候咧，破坏人哋嘅爱情。 屌呢啲嘢，你好谂嘅？ 呢啲你 话 真系冇 划 分先后噶嘛？爱情系嘛？你讲得唔好听，你爱情有个保鲜期噶嘛？过咗嗰个保鲜期，咁有第二段嘅开始，或者可能你已经人哋变质紧咧，你埋去嘅时候， 啊、 你埋去嘅时候，咁讲真嗰句，你话真系或者人哋会选择你咧，你点可以咁快对自己冇信心啫？未试过点知啫？你咁样已经冇信心嘅，你话真系做乜都唔成事啦。 咦？咁我个保鲜期可能就系完。 今日宝宝龙竟然咁样出嚟鼓励你，你呢、這个 同埋我好卵危险，应该我个保鲜期完咗好耐。 你放喺保鲜袋里边。住多阵， 唔系放喺个雪柜里面住多阵嘅嘢。同埋一样嘢好得意，你话唔够人哋个条件好。嗱，我举一个例子，大提琴个男朋友，大提琴个男朋友好条件噶 ，mix 搵到钱，香港 coach， 香港 Ruby 嘅 coach， 六尺四五寸，唔系成七尺，七尺高。 去滨州啊？ 個人七尺高，好、好個人個男仔好 sexy 嘅，男仔都好少用 sexy 嚟形容，但係條撚都冇個手指公咁撚長，咁所以大提琴同佢分手真㗎，大提琴講好多次呢樣嘢俾我聽啦，佢乜都好，但嗰樣嘢唔好，咁你可能乜都唔好，但係條嘢好好，即係有好多嘢我哋唔可以淨係睇表面㗎，我哋亦都唔可以睇。一个女仔或者佢识得鱼翅好多，佢都想食下臭豆腐啊！屌你啱啱先做一个臭豆腐， 可以分享一个文学名著叫《查泰莱夫人》啊，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本书嘅。 咁咧里边咧就系、是、 香港都有拍嘅，法国有拍过呢套戏，但系变得咸戏。 呢套本身就是一套咸片嚟噶啦，《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呢、這个 D.H. Lawrence 佢所有作品里边都系有色情桥段，而正常嘅人生里边都系充满色情噶嘛。咁樣呢，因為文學反映現實嘅關係，所以充滿鹹濕嗰啲先知係正常。我覺得龍虎豹應該係正常動物。 唔係，你龍虎豹都唔夠一 Q 八四咁鹹啊！嗱，話説啱啱睇完一 Q 八第三集，打岔你少少啊。朱晨春只個撲街攞唔到諾貝爾文學獎係應該嘅，因為佢出一 Q 八四第三集係呃錢嘅，成本書根本一 Q 八四第二集已經 end 㗎啦。佢出一 Q 八四第三集係淹你啲錢嘅啫，同埋一 Q 八四第一二集我話俾你聽，亂堂。屌屎忽，奸靓妹，屌阿婆，性虐待，仲有咩咧？同性恋，六样嘢全部齐晒，仲要描写到纤毫不言，即系佢点屌啊，碌捻几大碌啊，点插啊，全部写埋晒落去。佢基本上，但系呢、這个。 佢寫呢鹹嘢，如果你全部拆咗佢，對個古仔完全冇影響嘅。 哦，咁啊好失敗。 嗱，你都講啊。 唔係，我想講呢個查泰萊夫人咧，即係的情人咧，佢裏邊其實個古仔好簡單嘅啫，就係講話個女人佢本身係一個貴族啦。係。咁然後咧就就係、是、呢、這個佢本身有一個生活幾優厚嘅條件咁樣，但係總之就係佢中意養公屋企個園丁咁樣啦。係嚇，即係咧呢、這個園丁就本身係一個有一個好性感嘅軀體，咁有一日佢老公走咗嘅時候，及到個園丁好撚性感，跟住又屌閪咁樣。係啦，即係其實咧呢、這個機會成日都有嘅，但係你要揾到你自己的優點喺邊一度咯。如果你發現咧你中意咗人哋個女朋友，其實唔緊要嘅，有兩個情況你要面對。第一就係你有夠資源同埋條件去溝佢。 係 第二咧就係、是、究竟佢有幾大可能會變節、啊、如果呢件嘢咧佢只係成為一個夢想，冇可能成為現實嘅時候，就盡快放棄佢、 啊。 如果佢有機會成為一個現實嘅話咧，佢再唔係一個夢想，係盡量去實行佢。咁、 啊、 仲、啊、有一個條件喎，就係、是、你自己本身有冇女朋友咧？你拍拖嘅經驗夠唔夠咧？嚇、啊，人哋有啲咩條件可以去選擇？人哋因為咩基於咩原因會選擇你咧？呢啲你都係要考慮噶。 我覺得就係、是、唔需要考慮咁多。俾我自己嗱，我嘅愛情觀好得意嘅，盡量表現自己的關懷，愛情很得意，你不要說自己靚仔靚女多人喜歡，嗱，我是一個不喜歡靚女的人，不喜歡 typical 靚女。咩叫 typical 靚女呢？而家啲靚模大眼、高鼻、瘦面、瘦身大波，我是完全不喜歡呢啲類型的女仔嘅。點解？因為太完美的時候，你覺得屌公仔，同埋一個人佢靚唔靚，唔係在於佢完唔完美，係在於佢嘅缺陷。嗱。我又好中意一個女人叫做田中裕子，田中裕子唔靚噶，蒙眼、面大、鼻細、嘴大、哨牙，咁但係佢組合就好靚。 我林憶蓮都好正。 係林憶蓮都好正，呢啲就係美。咁你唔需要覺得自己我中意靚仔或者靚女，有啲嘅味道係滲出嚟嘅。 動物的激情是由氣味開始的，所以呢我建議你可以射一精力手敲落個肺。 你不要屙到屎咁屌， 屎是不得的。 我告訴大家咧，噴多啲香水啊！第一，第二樣嘢咧，你就 嗰原始氣味好似成功啲咯。 不如撩個屎窟窿踩條頸好嘛？我告訴大家聽，你盡量男人有咩吸引啊？前幾日有個同學仔問我，佢幾靚仔噶，但係條叻條細路咁就拍拖就啲感情生活有啲波折，咁佢就問我男人有咩吸引人嘅地方？我哋人到中年，嗱我哋下一集講人到三十，人到中年男人最吸引係咩啊？順哥， 有錢啦， 氣度，男人最吸引人嘅就係氣度。 通常有錢先會有氣度。 風度， 嗯哼， 同埋你嘅財力。嗱，男人我見過有個男人，冇錢噶。做普通的即係健康助理員，又不是很厚家底，但他嗰種氣度和風度是很迷人。一個人氣度和風度是培養回嚟的。有些人狂屌你，啊、有些男人我屌你老母啊，乜乜乜乜乜啊，諸如此類嗰啲嘥冷氣。有時笑一笑就真係風雲過啦。我送一句，我背錯咗，你可唔可以糾正翻我啊？ 你背啊！ 呢個係男人最吸引嘅地方，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女西邊人道是三角洲落赤壁，亂石穿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羽扇紜巾談笑間，強夫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還將江月。當中那種的豪情，那種的豪氣、風度、浪漫，男人最吸引就在這裡、 雖然背錯幾個字啊，不過呢都無損到你表演首詩的味道啊。 這些就是男人的氣度。黃沾不靚仔，黃沾很粗口，但黃沾最吸引人的氣度、風度、亮度， 我都會咁睇嘅。 舉多個例子先。當年嗱呢句説話唔係由魏康個口講出嚟㗎嚇，魏康將呢、這個秘密收藏咗幾十年，係黃百鳴講出嚟嘅。話説當年黃百鳴自組呢、這個 電影公司， 咁咧有個編劇 sell 條橋，真係拍一套戲。咁拍完套戲之後咧，套戲改咗唔知乜乜乜名啦。咁啊，魏康打個電話過去，喂，黃先生。 呢條橋係我多年前一本小説嘅橋嚟嘅，咁、那個名字就改咗，唔知係咪有啲嘅誤會？你哋即係當中有啲咩誤會啦？因為你都要知會我一聲，佢唔係要錢啊，艾康。咁咧，阿黃百鳴就即刻捉條靚仔出嚟，屌我屌你個老母啊！抄人橋你個撚樣講噶嘛，你唔講咁咧。啊！佢又打翻電話同阿倪康先生道歉，喂，對唔住啊，原來個僆仔真係抄你橋，但係佢自己買一條橋俾我，我真係對你唔住。件事搞清楚，我俾翻版税之前嚟。阿倪康話唔使啦，呢本小説我出咗好多年，連 ISBN number 冇，即係連嗰個國際書號都冇嘅。你話本書有幾耐歷史啊？咁佢話你送翻箱酒俾我得啦。阿黃百鳴即時買咗一箱路易十三送俾阿倪康。咁阿倪康收咗箱就哈哈哈哈咁喺度笑。呢、這個古仔喺邊度講出嚟嘅咧？就係、是、當年三明嘴啊，即係佢哋就揾下黃百鳴出嚟嘅時候，黃百鳴當面同倪康道歉嘅。倪康嗰種嘅係氣度係好難得，男人最吸引嘅唔係咩啊？就係、是、氣度。所以倪康以前咁多女朋友，佢老婆對佢不離不棄，就係、是、因為有嗰種氣度同量度啊嘛。嗯，呢三個人好吸引嘅喺社會上邊，倪康、黃沾同埋蔡澜呢三个男人，你都有一样特征，就是咩咧？嗰种嘅豪情，豪情是由咩得翻嚟噶？亮度咯，人哋笑一笑， 系要增加夜生活嘅。 屌你，嗰句系咸书嚟嘅。我话俾你听，有一次有一个好得意嘅案例，真系唔怪之佢有台女坐喺度对住佢哋。有一次我落酒吧，咁我喺尖沙咀一间杂到呕电嘅酒吧嗰度，咁咧就有个标，即系有个标靶。咁隔篱又放一套表喎，我一立就立撚咗，真係㗎，有三条麻甩仔飲緊酒。咁呢就有班女坐喺旁边，班女唔出声，坐喺另外一台唔出声嘅。成班女唔出声，即係唔係嘻嘻，嗰三条麻甩佬呢就即係成个江湖大恶咁嘅样㗎啦。咁我一立一套表出去掉掉掉掉你老母係咁掉掉跌撚晒鼻又不鳩晒之后继续掉。掉撚完啦，咁我摆返套表喺度，喂喂唔該。咁之后呢嗰三条麻甩佬先攞起套表走喎。即係當飲完酒咁就，原來套錶係佢哋嘅，咁我即刻 say sorry， 喂唔好意思啊大哥，我唔知套錶係你，我以為擺喺度，即係大家玩。佢打一打膊頭，唉出嚟飲酒怕咩啊？叫個佢打得就是真係打得，叫個 bartender， 喂俾得起力佢咁樣。我、哦、喂唔要啊唔要啊，飲唔曬飲唔曬咁樣。咁之後個 bartender 真係攞一打起力嚟，我話頭先嗰個邊個嚟㗎？個 bartender 笑一笑走開咗，嗰份就係氣度亮度。人哋唔同你計較，你咪掉咯套錶，值幾錢啫？啱唔啱先？人哋做得阿哥做得江湖大佬，真係做得江湖大佬。你攞套錶去掉，人哋揼住你打你一身，有咩謂啊？咪由得你掟完套錶，人哋攞翻套錶先走。 亦都冇所謂啊，其實 有啲人好介懷㗎。 係， 同埋人哋亦都趕時間走啊。如果唔係，人哋等你套錶做咩啫？嗯，啱唔啱先？ 係人嗰個地盤意識都好強烈嘅。 係啊， 不過我咁睇，即係咧，其實做人咧。去到三十歲要有咁嘅亮度咧，其實都好困難，即係除非你喺一個好充滿資源嘅環境下邊長大，或者你一路都要不停同人哋有好多 錯啦，唔係充滿資源，係充滿挫折嘅環境長大，你就會有亮度啊。 係咯，即係如果反正都唔係嘅話咧，其實一個普通人咧，其實一個普通人咧，佢個特點就係同普通人一樣，佢同佢同普通人一樣咁樣搭車，每日都係食一個三十零蚊或者係。少過三十蚊嘅午飯，然後咧就每日咧都係好似沙甸咁樣咧搭車，然後搭到翻到屋企，跟住然後俾老婆或者老母互屌，跟住然後咧屌完之後夜晚瞓完覺，第二日再成為一個普通人繼續上路， 繼續俾人屌。 而一個普通人咧，佢嘅特色就係正正係唔可以擁有兩度嘅，因為有兩度嘅人生咧，你係將會經歷好多痛苦。嚇，譬如話我哋嘅生活裏邊咧，係個指令就係咧，你必須要同人哋有多啲計較。可能佢覺得喺個手喺個飛鏢上面唔同佢計較，但係佢人生上面又充滿咗其他嘅計較。佢如果冇細算嘅話，佢又唔會做江湖大佬，係咪先？ 係 佢只不過係有啲無聊位上面要讓你一著。我覺得做人嘅嘢其實活出自己嘅特色咧，好緊要嘅。如果你唔甘願做一個普通人嘅話咧，你就活出自己的特色啦。我見過好嗨好嗨、好撚好撚孤寒嘅人，好撚好撚撲街嘅人，佢同樣會有自己的女朋友。但是個特點就是他有一個特點、我見過有好撚孤寒的人，即係度到不得了，但原來他女朋友同他是同一種人，咁佢兩個人是可以不離一棄、不棄嘅。 我有見過咧，有兩公婆一齊開一間濕鳩補習社，佢男朋友簡直咧，你見到咧一行過地下咧，嗰啲石屎窿有幾多個佢都計得到出嚟。係啊，但偏偏佢就有個咁嘅女人喺佢身邊咯。即係我諗愛情嘅嘢好得意嘅，一粒不突。你係咩人，你做緊個咩嘅女仔、你中意得呢個女仔，佢一定係一個魅力，可能會同你好相似嘅、如果你當然啦，就係中佢靚同大波嘅話咧，咁呢個就會比較困難啲。 咁但 係 如果你中意靚， 但如果你發現到咧，呢、這個女仔可能同某一個程度上面同你有某一啲共性嘅，或者喺生命裏面咧，你互相有啲嘢係可以啟發到對方嘅，即係 click 到嘅。譬如話、你發現咧，原來佢係奴隸主，你就係奴隸嘅話咧。咁你溝佢係實溝到嘅，因為佢個拉力好強嘛，係咪先？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活出你自己嘅個性，即係令到你同以別於普通人特別一啲嘅時候咧，咁可能咧你呢條女咁啱喺呢個環節上邊對你有一啲好處、興趣嘅話咧，咁你咪可以喺埋一齊咯。否則嘅話，其實咧有好多人好有錢嚇，好即係你譬如話有好多人好靚仔，譬如阿吳耀康個仔啊，叫吳佳龍啊，係咪？係 吳佳龍。 唔奇隆 啊，吳咩龍 啦、 好靚仔嘅都， 咁佢都好靚仔啊，係咪？但喺電視，佢永遠都紅唔起， 屌都冇個性， 係啦，都冇個性，所以咧活出自己的個性， 啱啊， 係啦，女呢啲嘢，呢、這個溝完，你要有你嘅個性，就好多女過嚟溝， 啱啊，等於杜汶澤啫嘛。嗱，我覺得有幾個人有個性啊、有一日有個女醫生就同我哋一齊食飯，咁佢就話啊，好中意吳彦祖，咁我話吳彦祖唔有型，冇個性個樣，邊個有個性又有型？第一個我覺得的廖啟智， 哦係咯， 杜汶澤，這個張耀揚，這些是一個很有個性，亦都是很有型的人嚟嘅，型是由內心滲出來。 其實周星馳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 係你講啱， 即係佢雖然撲街，但係佢撲街得嚟就係撲街到街知巷聞嘛。其實就是我不怕你覺得我衰。我就是衰，我衰到你，我全部人都知道。係啊，即係呢種都可以是一種氣度嚟嘅。 所以就潮吹小王子，你唔紧要活出你嘅个性，就睇下个女仔中唔中意，唔中意咪揾第二个。 不过其实个条资料太少啦，我又想知道一下咧，譬如话我要掌握一下呢个女仔究竟系一个点嘅女仔啦，你觉得你可以叫佢嘅成功率系几多高啦？ 系 呢、這个即系等等知道我哋先可以再判断下你系咪沟呢条女。 唔系等于你叫阿宝宝龙，因为你叫唔到噶，即系啲人成日讲喂，阿九护士你成日唔翻屋企，喂你成日有咁多情妇，你又唔惊你老婆有？第一我好有氣度，咁如果佢有我亦都好尊重。 自己讚自己又唔面紅啊，好嘢！ 屌你！唔係，第一我好尊重對方，有幾樣嘢我哋係唔會做啊。第一，我哋唔會睇對方嘅手提電話，唔會聽大家嘅手提電話，唔會去揭大家嘅私隱，唔會問對方你今日去咗邊，唔會嘗試打去公司揾佢哋。阿寶寶龍同我打俾寶寶龍都係永遠打嘅係手提電話，唔會咁唔熟性打俾佢公司。喂，你而家係咪翻緊工？我有啲咩揾你？完全唔會做呢啲嘢。你賺自己冇人，賺自己過唔去同自己。咁所以就係因為嗰一份嘅唔執著，對人嘅嗰一份嘅信任，就可以得到人哋嘅歡心。有時你揸實拳頭，世界就會唔喺度噶啦。你放開雙手，先係包容世界嘅一個方法。 好， 我哋大家今日就錄到 潮吹小王子，試下潮吹啦咁樣翻。 喂，潮吹好玩喎、 得唔得㗎咧？其實 尿嚟㗎嗰啲，屌你！ 好，okay， 好啦，拜拜。